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丝。 我们今天要来录第七季的第十集。那在录这一集的刚开始呢，我们一如往常的要来聊一聊近况。我很好奇兰豆丝的近况是什么呢？ 对，一如往常的，大家都有近况。我的近况吗？ 对呀、 我近况是一种体悟， 体 就是在这短短几天之内，我有一种体悟。但是跟我近况有密切关系。 好啊， 这个体悟就是我感受到时间的那个消逝。可以就是虽然很抽象，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当你发现莫名其妙一个礼拜就过完了，是什么感觉？真的是莫名其妙哦，不是说无所事事，然后怎么消耗了一个礼拜，或是说好像以前小时候有暑假，怎么暑假过那么快？不是那种感觉哦，是你莫名其妙时光就这么走，时间就这样走掉，走完了，24小时就突然这样走完了。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主题有点沉重，但是我想要搞笑一下，是因为这个礼拜工作日只有3天吗？ 不是，是包括6日加还有连假加在一起，都让我觉得这个时间消失得太快了。 消失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想，我觉得你知道我从哪个地方注意到这件事情吗？我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哦，你的那个 Line、 就是、 Oh my God， Line 的摇游戏 Ranger 没办法天天开。 我没有，我天天开，但是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把它玩完。 所以你现在比以前还要超？ 不是，不是这件事情，没有， 是还要扎实， 就是 充实。 对，我发现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一整天8-9个小时就在办公室，其实没有很累，然后也没有人催你干嘛，没有时间压迫感，没有，都没有。但是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不会去看到 LINE 的讯息，然后或是点开小游戏，然后中午也不会就是什么喂个鱼养个鱼缸，不会耶，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那我问一下，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没了。 是你是不是真的很热爱这一份工作？有这样的心得吗？ 我才其实还不到1个月，所以在这个月的时间，我把所有精神都花在学习新的环境上，适应新的环境，学习新的系统操作。硬体和软体所有都在适应，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多余的触角分给我原本应该有的那个时辰。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哦。 对， 就是全神的投入在这段期间，要融入大家，融入这个系统。 说来也有道理，因为我连连假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时光飞逝。 那你在连假期间有在想工作的事吗？ 我有在学工作上的事，就是有些什么， 但是是用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脚步在学习。 对，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取舍之间也不是这么难做到的，就好像维刚你的实况野球，可能现在他在你生命中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万一真的有另外一个事情让你热衷，或是让你觉得需要花更多精力的话，说不定你实况野球就默默的就是 fail 了，有没有可能？ 说到这个啊，那我就顺便讲讲我的近况，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因为我实况，对不对？我的近况就是， 我感觉时间飞逝，不是不够用，但是它消失的太快，我有点紧张。 嗯嗯嗯， 对。 好，那我就顺着蓝豆丝刚才所提到的实况野球，哎，我的近况有三个，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在今天之前呢，也是每一天都在玩实况野球，就一如上一集还有上上一集的近况。对，我对这款游戏真的是十分的沉迷于乐中。那蓝豆丝刚才所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今天都没有玩呢。 哦， 我今天都没有打开我的游戏机来玩这一款游戏。 那是因为 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蓝豆丝刚才所说的情况，就是我今天呢的时间呢被家庭聚会所占据了。然后家庭聚会完之后呢，我又带了一些家庭聚会后所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些功课回来想，所以我就刚才就是在进行我自己个人的财务规划，自己个人的生涯规划，去写一些想法和心得给我自己看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优先程度是远高于实况野球这一款游戏，所以我即使早早就已经回到了家里面，但是我就是没有去打开游戏机来玩那款游戏，这是原因一。原因二是因为我已经把实况野球的某一个模式呢全破了，好像也算是对他有一点交代了，这款游戏在我手上也没有白买白火，好像也就这样，所以蛮好的。所以我大概有一点点可以体会蓝豆丝刚才所说，就是当你全神贯注的在想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刚才是在想我的个人财务规划与生涯规划的时候，那个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刚才抬头一看，哎呦，快要超过录音的时间嘞！然后我还在跟我姐姐讨论一些事情，人生规划的事情，快要超过时间，居然一聊就聊了快40分钟，就是那个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对呀、啊。你就今天有那个题目，我大概也是啊，我大概有两个礼拜都持续这样的感觉。 嗯， 对啊。 好，希望蓝豆丝可以很快速的稳定下来，进入到一个自在的一个节奏之中。 对，现在感觉是别人的时间跑得比较慢，我的时间跑比较快，所以我有点紧张。 但是未来你真的适应了这个系统，你或许就会比较能够从容不迫的适应这个系统。 真的。 然后我的第二个近况呢，跟希姐有点关系哦。 什么？ 要留一点给我讲。 希姐带我去冒险，剩下的交给希姐来报告吧。 你先把你第三个讲完，我最后再讲。 哦，第三个是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有一点点相关。就是我连假的时候，清明连假的时候呢，就是去拜访我的一个国中同学，他买了新房子呢，所以我就去看他的新居落成，看他如何去买这栋房子啦，车位怎么选啦，家具怎么挑啦，格局怎么挑啦 ，location 怎么选啦之类的。然后我跟他聊天学到了不少，所以我还请他吃了一顿晚餐，表达我的谢意。这大概是我。连假期间的一些状况，而这个连假期间的状况也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可以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居住的二三事，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这个主题。那好，希姐，剩下的时间是你的了。 我的近况呢，就是啊，这上次不是说最近迷上了纪录片吗？然后我一个 project 预计做三集，然后目前呢，严格上来说已经完成两集咯，最近都在忙这件事情。然后 三分之二， 然后你们刚刚不是讲说时间流逝很快吗？ 对啊， 其实啊，我昨天呢、也体验到这个感觉。我从半夜十二点啊左右，十一点多就开始剪片了，剪纪录片，剪第二集的纪录片。结果啊，剪完之后你们知道几点了吗？ 我猜猜，我猜猜， 来不及我讲了。 七点， 早上六点 啊， 时间过好快哦，一下就过到六点了。 你没睡觉哎、 对啊，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然后我就觉得累了，好去睡吧，这样子。 哇，太厉害了。 嗯，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纪录片呢？ 嗯嗯嗯，现在就是卡在第三集拍摄的时辰还没决定好，所以再等等吧。 好，我很期待大家看到这个纪录片之后的评语和回馈，因为这个是希杰呕心沥血之作，我真的很希望它不会像是一个石头丢到水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涟漪，我希望能够得到很多的回馈耶。 其实我 这样的期望是不是太奢华了？ 太奢华，我自己给他的定位是练功，我要求非常低，他就是练功，就是你不可能第一次出集就是代表作，我觉得那很难。 嗯，但是有些人他第一次出集就是代表作，但他 周杰伦吗？周杰伦 未来他再第一次出集是代表作，但是他未来也没有任何更好的作品，这应该不是苏打绿或周杰伦的评价吧？这好， 我比较喜欢脚踏实地一点的。那我很好奇，蓝豆师看完我们的纪录片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其实我已经看完，但是我觉得 你一定毫无共鸣。 刚好相反，你知道你们去的地方。完全就是我小时候 会去的地方，然后而且我看你们还走错路，我就觉得超好笑，怎么这么大一个牌子会走错路？而且不是现在还有那个 GPS 可以看吗？我跟你讲，李希姐就是这样，她给她 GPS， 她居然会看反 了。 哦，好了， 这样是不是剧透了？ 对啊，不要剧透太多，好吧？ 没关系，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忘记了，因为时间不一样。 哦，对对， 我想再补充一下， 好， 因为我想要激他一下，因为他不是说他要试试看，就当作是练功嘛。可是以他这种速度，再练下去就是夏天，我告诉你，他不会出门的。 哎， 没有， 我们 第三集 我们可以拍，请说， 第三集赶快拍完之后，剩下的我可以变成是室内的。新的 project， 你懂吗？ 我正想要讲这个呢，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不是，都是我刚我们丢给你看的那个主题的。OK， 嗯， 好， 好， 我们可以去那个百货公司探险之类的。 对， 百货公司给拍吗？ 没有啦，不一定是探险啦，就是这样的。 嗯， 那我觉得我们要回归主题，因为现在观众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不要琢磨太多。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谈谈居住环境的大小事吧。 好，好，等会回来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今天这个主题呢是我想到的，因为我去参观了同学他买了新的房子，然后他这个新的房子呢地点是在台中乌日高铁站的附近，严格说起来，宽裕的说起来，不管用任何方式说起来，都是一个荒郊野外，非常的偏僻。但是呢，房子是新的，车位是新的，然后家具是新的，所以我觉得，撇开它在荒郊野外，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对他个人来说，有这个需求，买在那里，他开车去上班很方便，因为他就在快速路的附近，所以很快就可以上快速路，很快就可以到达公司上班。对他个人来说是。现阶段可能是接近完美的选择，价钱也很实惠，然后 我看完之后就有很多的体悟，因为啊，我这一生啊，除了高中之前住在家里之外，高中以后就一直住在外面，住在宿舍，住在当兵的军营里面，住在公司的宿舍里面，学校的宿舍里面等等，这些地方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想说，哎，如果我今天有钱，我要买一间房子，要住在哪里？我暂时没有这个需要，我暂时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就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参观了我同学的新房之后，我就开始思考，居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我到底想要怎么样的去找一个居住的空间？这是我今天想要聊这个主题的主要原因。那像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像极品夫妻，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应该就是有一间自己的甜蜜小屋吧，过着开心的夫妻生活。哎，可是像我们都是单身贵族，哎，我们的定义算单身贵族吗？ 没有结婚的就叫单身贵族。 可是我刚不算吧？哎，你也不算 单身哦，但是算单身，还没有结婚就是单身，然后也可能没有很强烈的购买房子的需求。然后我就回忆到了我当兵的时候，当兵的话题呢，听说话匣子一开就会讲不停，所以我有很自制的、很节制的，想要在很简短的方式把它讲完。我觉得当兵就是给你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给你几件衣服，然后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然后就这样子过了整整将近一年的当兵的时期。哎，这样也可以过日子。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比如像我同学买房子，他就会装什么5.1声道的音响啦，60寸的电视啦，厨房要有什么样的抽油烟机啦，对外窗啦，晒衣服的空间啦等等，他就把那个空间营造得非常适合居住。哎，可是跟当兵的那一小块的空间，几件衣服，然后放鞋子的地方要摆在哪里，摆牙刷的地方要摆在哪里，摆牙膏的地方要摆在哪里，钢杯要摆哪里，枕头要怎么铺，蚊帐要怎么铺，哎，他都帮你 set 好，但是就是这么小。这两种极端的案例，我就觉得居住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是我这几天这阵子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状态，就是原来居住有这么多的学问。哎，那像希姐，你有住宿啊、住家里的一些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啊，我的方面跟你比较不一样，我住宿就是自己住得舒服就好了嘛。但是我想分享的是，有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大概6年以前，我居住的地方，从大学到就是大学在外面住宿嘛，然后到我回到老家这段期间，每一次我换地方住，都会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啊，附近就会开始盖新房子或者是装潢，然后就会发生什么事呢？6日你就会被他们吵醒，就是过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他们声音都很大声，对。然后接着还有一个更奇怪，我现在搬回老家了嘛，对不对？我们老家是在一个比较老公寓的那种老旧的社区，然后所以一楼就可能会是商店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家的一楼啊非常奇怪，永远都是 noise maker 去住的。 哦，制造噪音的人。 比如说，有很早期是那种会有那种台湾的小公小庙，好，然后中间呢换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是想要参选立委的人，然后他永远都没有选上过。然后现在又换回小公小庙，那小公小庙和立委参选人会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他们的一楼的那个环境嘛，永远都是有点那种什么人都有，然后在一楼抽烟喝酒啊，半夜三更还在那边大声喧哗、啊， 然后甚至是说选举期间到了或是神明生日，他们就会搭棚啊，占据整个马路啊，然后唱歌很吵，你就算把门窗全部都关了还是会听得到他们那种蹦蹦蹦蹦的声音，对不对？就是目前我们家， 但是你适应了吗？ 没有啊，永远都无法适应，特别是我前一天熬夜，就你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蹦蹦蹦蹦开始了，就是像我们家楼下他那个小公小庙还连续三个礼拜在一楼办活动，我只能说我放弃，就是这样。 这也是一种在居住上面必须会面临到的问题，比如说在学校住宿，三个人一间，四个人一间，最好的两个人一间，你就是必须要跟你的室友有某一种协调，或者是寝室公约之类的，互相配合彼此的习惯。当兵更不用说了，几十个人的大通铺，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有人打呼，有人晚睡，有人在那边磨牙之类的。那像希姐刚才提到了噪音制造者，我家台中的家里面，就是我高中之前都住家里，我家呢是在医院附近，所以总是会有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到后来就麻痹了，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些人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会紧张，会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就比较麻痹，没有感觉。我想希姐可能那个立法委员选举啦，公庙在拜拜啦，可能再过五年十年，会不会你也去选立委啊？ 怎么可能？然后这让我对那个小公小庙产生很大的反感，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从小到大看到那样子，然后给人造成麻烦，你就会很排斥那个东西，这样。 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理念宣扬到你的内心里面。 对对对。 那蓝豆丝呢？ 我刚刚听你们讲了那个居住，就是那个我刚刚讲当兵嘛，然后李希姐讲她现在老家的情况。可是我就想说，那就想一想我自己居住的环境到底是怎样，因为我家一直都是在一楼，然后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是？我其实在无意之中给楼上的人制造了很多噪音，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还觉得一楼很吵。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大的医院，然后救护车也是有一直来来去去，可是我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还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你麻痹了？ 有可能就是我把那个救护车的声音自动从我认声音系统里面删除，就是这一类的声音我听不到。就是或是救护车其实快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就会关掉，你知道吗？ 会吗？ 就是 会，他们其实在到医院的最后一个路口的时候其实就关掉了， 因为已经不需要开路了之类的。 对，没错，所以有可能是我们家离医院近到就是它是关掉的，所以我就听不到。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可能哦。 懂。 对，类似那样。就是然后我家住的附近也是有一个学校嘛，有学校和医院，那就人非常的人潮非常的多，然后所以就是人潮一多，那你也知道，就是吃的东西、喝的啊，什么店啊，都一直开一直开，所以我们家一楼根本就是黄金店面，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从小就一直生活在那一个环境底下，然后隔壁楼下地下室还是那个社区的发展协会，所以我根本就是打开一大门，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后都是那种婆婆妈妈也没关系，反正大家就是很热闹在那边聊天，所以我好像已经习惯这件事情。直到呢，好像是慢慢的11点之后，灯都还亮着，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开始有一点点困扰的时候呢，我妈就开始在找房子了。但是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生活环境，所以其实 我们又不想要就是跟这样的环境有就是完全脱离，所以他只是从某一个路的三段搬到某一条路的二段，但是离我们就是新家跟旧家离得非常近，所以我们还是拥有那个生活的方式，但是好像就是可以比较避开那样子就是店铺很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你如果真的无法在一个环境继续待下去的话，真的就是自己的生理呀、啊、就是身体也会告诉你说是该找另外一个居住的适合居住的地方， 精神的状态会告诉你该调整该微调了， 对对对。所以我妈就是孟母，她就把我们全家都迁走了然后那个地方就留给做生意的去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家现在还是在一楼，因为他们不喜欢走那个楼梯嘛，所以还是住一楼，然后巷子就变比较小条。那这样小条巷子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有其他的店面会租，然后不会带动什么前朝啊什么的，这样所以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噪音。然后因为大家都就是这个地方呢又没有什么开发性，所以不会有人来来去去，因为不是交通特别便利的地方，不会有过多的那个房客租屋的人，所以大家都是永久居住在这里的话比较少装潢，除非是你家突然有小宝宝啊，或是说要有喜事要装潢那一种的，才会一阵子才来，但是不会很频繁的去敲敲打打的。所以搬过来五六年，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 哎、欸，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不好？ 你是要跟我们讲吗？ 请说。 其实啊，不瞒你说啊，大概前几天呢、啊，我和维刚、啊、才偷偷的经过你家附近啊。 然后呢，有看到我吗？嗯 哦、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但是没有找到。 本来还想要拍一段那个外景节目的影片，因为我们外景节目影片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说拍一段外景节目的影片，但是后来想一想，可能会透露你们家的那个地理位置，所以我们就 没那么做，不敢这么做。 对，你们知道就好。 我变聪明了吧？ 是你们有这个念头，也就不该有这个念头，好吗？ 下一次不敢有这个念头，我们会节制。 好， 但是你们可以去拍我舅家，没关系，舅家那一条欢迎你们去。 事实上，我刚刚有问我说哪里有比较好吃的东西，那我说你舅家那边有，但是我忘记你舅家怎么走了。因为你新家离我姐家只隔个巷子嘛，但是旧家不是啊，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这样 明明旧家是最热闹的地方，太搞笑。没关系，下次维刚你就可以在那边拍，希姐啦，就是在那边拍一个纪录片。真的？ 嗯，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拍纪录片的行列呢？ 我可以从头到尾帮你打马赛克哦。 刚刚不是说吗？不要有这样念头 ，OK？ 哦，好吧。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没办法一睹庐山真面目、啊、 但是他们看到了，对。 哎、欸，那再问你们第二个话题好了， 是 你们以前住学校宿舍啊，有没有很多不满啊？比如没有冷气啊，洗澡水不冷啊，或者是室友很脏啊，状况很多啊之类的，还是你们都一进去就非常适应，然后就觉得这就是人生之类的？ 我后来都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住了，而且我要住有冷气的。 所以希杰是非常重视隐私权的，没办法旁边有人跟你一起睡觉，即使不在同一张床上，是在隔壁床。 所以有些人不爱干净，很讨厌。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男生宿舍，像我啊，因为我之前都是一直住家里，所以到大学可以住外面，哇塞，那超兴奋！再怎么样都要把户籍迁到阿妈家，然后去抽宿舍，你知道吗？因为我明明就不能住宿舍，但是因为那个 学校他说就是家里的户籍地居住地址如果是跟学校什么几公里之内100公里还是什么几公里之内不能住宿舍不能抽宿舍然后那 就浪鞋 对我想说我们学校也没有那么多其他县市来的吧然后我就只好先把我的户籍迁到我阿嬷家去够远了吧200公里了吧然后就去抽宿舍还好我你知道我们同一间宿舍哦我们四个人几乎都是台北人应该、不是几乎全部都是台北人所以大家都是用这种方法然后才抽到宿舍然后我们四个刚好住在一起然后就会变得好就女生很容易就是在同寝室里面就变得好朋友所以我觉得住宿舍还蛮新鲜的啊只是不满不是宿舍里面是外面我觉得公用浴室这个很可怕对我来说公用浴室太可怕 是说那个状况没有很干净 对 之类的吗 第一个虽然整栋都是女生住那个这个没有门欸是帘子欸、就是你知道洗澡的地方是帘子不是门哦、是吧宿舍的洗澡的地方不是门、 公司宿舍我的 B 公司的宿舍之前好像也是帘子是吗忘记了好像是门 不是吧 没有什么印象 有门呢、 有门还是我某一段时期有住过帘子的 可能吧 我还可以接受啦因为可能是我是臭男生吧就觉得就不小心被掀开来也无所谓 没有你就觉得说那一间那一栋那一层本来都是女生其实还好但是因为公用宿舍然后女生很会掉头发就是那个就是我会有阴影就是我现在洗澡都不敢脱掉拖鞋 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洁癖但是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就是觉得毛发这样的东西是确实比较恶心一点 万一就是台风天来水管会积水那个很可怕你知道吗 可以理解那样子的恐惧 对、我 那你有住过最糟最糟的住宿环境就是那个宿舍的公用空间的浴室吗 没有就这样而已就是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最糟的后来大二大三都是学姐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权利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前面那个是学妹的话你就会跟她讲说你不能这样做对啊因为你大一的时候你不可能去跟别人说我怎么知道前面那个人是谁然后对啊那就只好就是慎选卫生间 慎选淋浴间就是先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情形再决定要不要进去之类的 像蓝豆师提到了那个比较讨人厌的公用空间然后有一点点排斥那个整洁那个浴室整洁的一个问题使用习惯的问题让我突然想到我哥啊他去荷兰念书然后他住的地方就是有各国的人也是都是学生然后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略有不同然后有人就很脏那个厨房的东西都不洗干净公用的锅碗瓢盆都没有弄干净这是一种而第二个呢是他有一个女同学啊想要省钱所以就去住那个捷运有到的地方那是比较郊区一点一样可以很方便的到达学校但是他住的那个公寓那个美其名叫公寓事实上是一个废弃的医院然后你知道废弃的医院有多恐怖吗他带我们去参观他很兴奋的带我们大家去参观然后那个一进那个医院那个大门以前看起来像医院的那个大门急诊室前面还有让救护车进来的那个空间然后进去之后电梯啊被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涂鸦感觉就是废弃的医院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参观鬼屋然后进去之后走廊呢就有那个付那个给那个身体不便的人士扶的那种铁杆子在两侧然后每一间打开呢都是病床式的房间 对 我就觉得 太可怕了吧， 超级毛的，超级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就是医院的那一种无障碍空间的超宽敞超大的厕所，但是也是被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涂鸦，好恐怖哦。 我觉得女生怎么有办法，女学生呢、欸、 然后女学生，然后她的室友也是同一个学校的学姐，然后她其他寝室的人也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或者是跟她同一个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都好伟大哦，为了省一点钱可以住在病院里面呢、欸。我有照片，我等下找出来传给你们看。 这个他们自己本身的家人知道吗？他们知道说他们去留学是这样的待遇，没就是他们居住的生活环境是这样。 我当下只是觉得这个姐姐太伟大，这个姐姐太伟大，我就一直 觉得不可能。他的爸妈如果知道，一定不准他去住那种地方的。 嗯，好，据说好像可以省下那个至少300块欧元，当时换算台币大概是15000块的，对，一个月有一个月就250到300块。 瞒着爸妈， 多可以有多一点零用钱可以花， 对，因为学费实在太贵，就想说，就是要帮爸妈省钱之类的，才有办法这样。 嗯嗯， 对啊。 哎，那蓝豆丝，你有在国外居住的经验吗？ 有啊，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人生地不熟，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要去适应新的环境，我不想要去那个找房子，就是大家都会在网络上，就是你没有宿舍的人，或是说真的想要省钱，因为国外是这样的，你住外面绝对比住宿舍还便宜，就绝对的，而且生活费至少省一半以上，因为宿舍实在太贵了，而且宿舍是要跟着学费一起缴的，所以那个一下去就一大笔这样子。但是外面的对，可是外面的居住你是一个月一个月缴，然后又比较划算，所以你就是可以比较有多余的资金在身边，就是充裕的资金，不会是像我们这样一次缴完一起的学费和宿舍费之后就觉得说哇塞，接下来的5、6个月要怎么过啊之类的，就要很。 但是难道是你选择了学校宿舍，还是选择 对我选择学校宿舍？一开始我选择学校宿舍，因为我就说我不想要花太多力气去找宿舍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学校宿舍都是单独的套房，它有那种一起住的地方，可是研究生就是有一起像以前大学那种4个人1间，然后厕所在外面那一种，但是研究生以上的那个就是学分呢，他都会让你有单独的个人套房，然后所谓 感觉很棒哎、 那个，嗯，那个套房的话大概就1平多大小，然后加卫浴，那卫浴的话就是淋浴，然后马桶就是很近，然后那个就所有的那个都摆得很挤，它是有一种扇形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人一个空间， 对，是个人用的，然后每个礼拜都会有打扫的阿姨来帮你打扫，有可能是先生，对，打扫的人员就清洁员会帮你来打扫，然后6个人呢共用一个厕，6个人共用一间厨房和冰箱，所以呢我很幸运的跟就是欧洲国籍的人一起住，他们煮饭，但是他们就是很简单，就是那种很美式很欧式的食物，早餐呢就是吐司面包蛋，然后晚上呢就是可能是面啊或是微波食品，所以不会有人在厨房用什么酱油啊蒜啊什么炒菜之类的，不会做那种 特别香那种， 对，然后不会要刷锅子或是锅子放在不洗，顶多就是煮热水或是就是那一种的，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冰箱呢也不会被过多的酱油料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放的，到都什么优格水果青菜这样子而已，就是非常淡的味道，不会有太多过就多的东西，然后放到坏掉丢掉这样子。可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比较惨，他 那一区刚好都是亚洲人，有泰国人，然后香港人， 有各种的烹调习惯，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一般东方有亚洲国家的人很喜欢用香料，然后瓶瓶罐罐会很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有差， 也是一种经验啦、 就是对，是有差，这是我第一年，然后我觉得第一年在宿舍就是住得非常好，因为就是个人就是自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如果你想要去跟大家交流的话，你就可以走到厨房去，会有人，然后你就会可以跟他讲话之类的。嗯，那对， 好像很有趣耶。 嗯，可是第二年呢，我就因为真的是真的太贵，不想再住下去了，然后我就是搬出来。那搬出来呢，我也很幸运找到一个非常爱干净的房东，然后他是那一栋房子是他的，他有一间多余的房要租，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房子，所以他维持得很好。你不是房东不跟你住在一起，都是室友的话，那你住在外面的话，那品质就会差，因为大家公共区域就不会想要整理啊。 嗯， 懂我意思吗？就公共区域不会想要整理，因为你不是房东，那我们都只是房客，我的东西摆这边我自己清，但是你的东西摆那边你自己清，然后久而久之就要在那就养成一个就是要用才洗的习惯。就是我有去参观过我朋友的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就很可怕，就是大家就是房间里面的东西是自己的，但公共区域呢大家都不整理，不太整理。然后 所以那你有很怀念当初住学校的宿舍？ 你说跟我出来住比吗？ 就是第二年之后就开始觉得 第二年之后，因为我住的地方房东就是屋主啊，然后他是跟我住在一起，所以他很爱干净，他没有很爱干净，但是就是他会维持整洁。那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是他弄就是我弄的，所以我会谨慎一点点。 嗯，所以还是要就是还是要有默契跟协调，就是 对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其实啊，其实人也还好，只是需要的空间范围一定要够大。比如说像我就觉得说，不管怎样，我自己的生活就是要有五平以上的空间是属于我的，这样我才会觉得说好，其他的我就不会觉得需要去管。就是我自己的空间要五平，不要就是侵犯到我这五平，我都没关系。 那刚才蓝豆是刚好提到了他的基本需求，我也想用这个基本需求来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像我个人去参观了我同学的新房之后，我真的很羡慕，我的那个梦想就会做得比较大。我觉得我至少要跟他一样有一个个人家庭剧院那样子的形式的客厅，跟蓝豆丝刚才所说至少要有一个五平的我自己个人可以使用的空间， 对， 作为我的电脑室看书的地方，或者是要看小说之类的都可以。我觉得这两个条件要满足，我就会觉得很幸福。但我不知道希姐是不是这样。 我只要安静就好。 哦， 可是 所以你还是有呼应前面的。 如果躲在厕所很安静啊，如果你的厕所非常安静，但是你厕所可能 不是 一平不到，你有办法在里面过日子吗？ 当然就是基本的床啊、桌子那些有嘛，但是我不用很大。 所谓的空间，其实就是空间，人家就是你有办法一个人独立生活的空间，就是别人在这个空间之内不能去侵犯到你，或是不能去压缩到你使用的范围，那才是就是有一个舒适的感觉在。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你必须要是套房那种，那是最基本的，我觉得啦。我以前住过一次雅房，好像还可以接受。但是那是因为跟我一起用厕所的人都是爱干净的人。 哦，对啊， 对对。但是那个 其实 对 希姐的梦想其实也是有受到现况的一些刺激， 安静， 所以安静就会变成一种考量。 其实安静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舅家那边真的是默默的，就是九点开始是不夜城，哎，十点、十一点、哎，十二点，外面都还有人在吵，就是很怪，所以就是默默的那个，就是大家休息时间会越来越不够。然后我觉得雅房也还 OK， 因为其实不是很喜欢厕所在房间里面，那感觉不是太好， 湿气会比较重， 对 之类的。 而且可能就是万一别人也要跟你借，就是你住的是套房，别人的是雅房，但是他要跟你借这一间的厕所的，他就会侵犯到你的空间了。 哦，有吗？就等于是进到你的领域来，但是使用了那个卫浴设备， 对啊， 反而变成一种干扰。 对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三房两厅，然后他住的是大间的那个套房，就比较贵。然后三房嘛，就有一间是大中小房，所以他住的是大房。然后外面呢有一间浴室没有错，可是当你有人在使用外面的浴室，然后真的是不得已也要使用另外一间浴室的时候，他就再来跟你借啦。那难道你可以就说不要不行？因为这间是我是套房，我付最贵的钱，所以你不能用我浴室。嗯，就是也不可能这样撕破脸， 还是会借用。 对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每天都躲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去守卫你的空间。万一你真的不在，那人家对你房间做什么事你又不知道，还是要保持那个关系，就是室友的关系，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要人和人住在一起，不管是不是室友，即使是爸妈，即使是兄弟姐妹、夫妻，我觉得互动的方式都是蛮需要默契和沟通协调的。 真的。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差不多也就聊到这边吧。 好， 那下一段我们就来收个尾吧。那至于要怎么收尾，我们等一下再想，先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要收尾嘞，我们刚才在那个休息时间倒是聊了不少。 我每次都这样， 脚底按摩啊，聊了什么主题要怎么定啊之类的。可是反而实际到了要收尾的第三段的时候，反而什么都没有想法。我们是不是开始惧怕麦克风？ 我是倒没有惧怕。 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过气了。 过气了， 因为好像 怎么这样说叫过气，就是大家对我们已经失去新鲜感。 好像是，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乱讲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因为根本没有人听。 也没事 吗？ 不是这样， 好像有点悲哀。 也不是这样说。 好，那我们第三段就这样结束了，拜拜。 那不如我来聊聊实况野球的另一款游戏，叫做《人中之龙》，好 吗？你说下一次吗？还是 没有，就是结尾这一段，我想要跟心杰请教一下，《人中之龙》到底好玩在哪里？我请希杰帮我做一个小小的解答。 可是没有人玩过，怎么知道？听众朋友们， 人中之龙的那个大纲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位黑道弟兄，他在东京的一个小那个字念丁还是听？ 听。 在里面过日子，是过黑道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当然会有剧情桥段的设计，然后就是在里面逛大街。但是我玩了一个小时多，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在这游戏上得到乐趣。但是希杰说他觉得很好玩，应该是说 我没有觉得很好玩啊。 但是你有把它玩完？ 我把它玩完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一些心得，或者你觉得它有趣的地 方？我告诉你它的乐趣，这个游戏的乐趣就在于支线剧情。主线你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乐趣的，我跟你讲。但是它的支线有很多很搞笑， 会让你在玩的时候会心一笑的一些剧情，或者说这个怎么会那么白痴啊，这样子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来，会给他这样的评价，而且他的支线有很多嘛，所以你就会期待的是他的支线剧情，不是他的主线剧情这样的。 我昨天玩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还蛮好笑的。就是我刚开始了解了这个游戏里面有商店街这样子的系统，你可以去商店街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他体力不够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些运动饮料、精神饮料之类的。然后其中有一个选项是卫生纸、面纸啊，一包一包的面纸。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拿来干嘛，或许细节大家可以解释。 我也不知道。 我就顺手买了五包面纸，一包50日元。我就想说，先买个五包好了，等一下打架可能可以拿来擦鞋，黑道嘛。就买了五包50块，然后我就想说，就像细节讲的支线剧情，我本来一直追支线，本来一直追主线剧情，然后说暂时先不要追主线剧情，我去附近逛一逛，然后就逛了第一家商店。随后呢，我去了第二家商店，便利商店，我很生气耶，面纸一包20。本来第一家是50，第二包是20。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功用是什么，但是我很生气。 你知道面子在路上可以跟那个小妹要吗？ 真的、 完全不用钱的。 Oh my god！ 两家黑店呢？但是你知道我去第二家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认为这是跟人类心理学有关的事情，我怒买10包。我想要稀释我的那个损失，但是我还是不知道。 股票是吗？你帮他股票吗？ 就是第一家50块，我买5包嘛。第二家我实在太不甘愿，所以我在第二家买了10包。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面子的 功用是什么。这就是我刚的投资学啊。 就是往下跌要持续摊平。 那你知道那个游戏有当铺吗？你再拿那比较便宜的卫生纸去当铺看，可以卖多少钱？ 哦。也有道理哦， 只要平均超过35块，你就可以了， 我就回本了。超过20块，我就可以利用价差来赚钱。 超过20块没有价差， 就是我可以去第二家店买20块，再去当铺卖掉，就有价差。 啊，你就要把那个50块稀释回来嘛。 对对对对，持续的操作就最终会获利。 还是你去路上跟别人要，然后拿免费的去当。 哦，这个游戏到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吗？细姐， 你说怎样？ 他乐趣就在这里吗？ 乐趣在支线啊，我讲了、就是这样。 他乐趣不是买卖面子吗？ 当然不是。 那买卖面子是不是他的设计的一个乐趣？ 其实我在发现我用不到卫生纸，好像有一次支线剧情用得到卫生纸，然后之后我发现用不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拿或买过卫生纸，这样，你懂吗？ 好了，这就是我跟希姐拿了一片 PS4 的游戏《人中之龙》的一些小小的。 我们还要对这次的主题负责一点。就是 住宿吗？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维刚不是看了那个高中还国中同学有新居落成嘛、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自己想要的居住空间的话，要衡量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必要。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最近那个房价是有在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被操作太夸张了？所以导致真的有需求的人其实根本负担不起，你买一个房真的是把你压了50年，你都还没有办法解脱。 好像有很多买房子的人其实是为了那个增值的空间， 可是 或者是 对，那你增值要给谁？给谁？就是你增值、你要有转手的能力和转手的空间嘛，你的周转率要很高。对啊，那你又转给一个没有办法真的负担得起，然后你硬转给他，之后又换成他去那个。其实现在我看到的啦，台北是很多的房东，当然了，那种艺人很有钱就不讲了，就是那种硬要买一个房子，然后去租给别人的，他的贷款跟他的租金就是摊平的。 不成比例。 对，它是摊平的，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就是华人世界普遍有的一种概念吧，就是有土私有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如果我没有一间房子，我最后就只好去当人中之龙，混黑道。 人中之龙玩的会真的会想混黑道，特别是玩零带，因为钱超好赚。 有，我有这样的想法。 你知道，你随随便便就赚到几十亿，可是他们在主线剧情里头是为了10亿的地在那边吵架吗？ 那你就觉得很无聊， 你就想说，干我给你就好了， 直接买下来就好了。其实我觉得玩人中之龙跟居住也是可以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炒房嘛。 哦， 对， 去土地的一种利益的一种。蓝豆丝没有玩，但他却可能会精准的了解这个游戏背后主线剧情的真正精髓所在。不愧是 我 们敬仰的蓝豆丝、 对于房子的需求，就是拥有权欲望大概是零吧，零。我对于房产的拥有权没有什么欲望，但是我只需要我的房间就是就维持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 这也是一种价值观，蛮值得大家去想一想。就像我回归到我之所以这一集想要聊这个主题，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突然认知到，原来一个人只要一张床，一个那个柜子，然后可以放几件衣服，放钢杯、牙刷、牙膏、脸盆、水壶，几件衣服也可以这样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有体悟。才想到今天的这个主题。那或许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大家对居住的需求是什么，对居住的认知是什么。好了，我们扯的也够多了，那今天就到这边吧。下一集的主题我们没有任何想法，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想法的话可以再留言给我。 对，我们要海选，海选主题哦。 海选哦，不是你讲了我们就一定会说、但是我们会认真的去海选哦。 对， 好，那就这样了，大家，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